你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继今年六月份地铁房山线率先试点手机刷地铁后，从14号起，市民可刷手机一卡通乘坐地铁的所有线路。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刷手机乘车目前仍只支持具有 NFC 功能的手机，所以使用苹果手机的市民暂时无法刷手机乘车。经典969则令带你听资讯。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医疗领域投资活力的通知，推出了卫生计生领域十项重点改革举措。医疗机构审批程序将被简化，养老机构的内设诊所将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据了解，北京优化医师电子化的注册程序，使医师获得了有效执业身份最长时间缩短了一半。14号上午，北京市发改委召开绿色发展融资对接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的六月末，北京地区主要银行绿色信贷领域贷款余额9017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节能环保贷款余额7560亿元，同比增长了9.0%，北京的绿色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15%。最近驱车驶过大兴亦庄荣华中路与景园街的市民发现呢，几块智能车联开放道路的蓝色交通指示牌悬挂在了道路两侧，这就是本市首条车联网的专用车道。对于联网的测试车辆，盲区提醒、紧急车辆接近、行人闯入、绿灯通过速度提示、优先级车辆让行等10多种预警和提醒，将让驾驶变得更加安全。

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如今我对自己故乡，像来往匆匆的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天空，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在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清音优选经典969。 他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9。

是自己也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凤凰古城如凤展翅，成了我们趋之若鹜的旅游地，而它虽然与凤凰古城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连听过它的人都少之又少。它就是长汀古城。长汀古城太过于朴素，虽然与凤凰古城齐名，因为没有怎么开发，所以绝对原汁原味，但也是因为如此，它比不上凤凰的繁华。但长汀就是长汀，它有着凤凰古城早已失去的淳朴。长汀古城汀州是福建西部与闽赣交界的一个古城，汀江客家母亲河从这里穿流而过，一条江伴着一座城，如诗如画。城内青山城外田，山水绕城六桥连，八景九门石鼓寺，万树梅林杏花腰，或许这便是对长汀之美的最好概括。与凤凰相比，长汀美的低调，仿佛将所有的美丽深藏街头巷尾，需要人们慢慢的去探寻和发现一般。所以来到长汀，你不如做一回岁月的拾荒者，一边游走一边捡拾古汀州的老故事。来长汀不能不走店头街，长汀的店头街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数百年来店头街都是汀州的热闹所在，见证了汀州的繁华历史。这既有传承许多的老店，也有顺应时代发展的酒肆和咖啡馆，琳琅满目的商品，古香古色的建筑，韵味十足。穿梭在小巷街头中，踏上早已磨得发亮的青石板，街两旁的小店红灯笼高挂，进店看看，或许会有意外惊喜，一切古色韵味均得以保存。在长汀古城，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雄伟的城楼与城墙，它们是汀州不可替代的生命印记。而若问长汀人，长汀古城该逛哪儿，他们的推荐一定少不了乌石巷。白天的城楼带着沧桑的古老印记，当夜幕降临，灯火亮起，却换上了彩妆，成为古城夜晚最美的风景线。城墙搭配着红灯笼，似乎是永远的经典，看多久也都不会觉得腻。一条乌石巷悠长又寂寥，碧绿的苔藓，斑驳的墙面，湿润的鹅卵石小道，从巷头走到巷尾，能让你体会到唐宋明清的古典境界。在这小小的街巷中，散落着紫阳寺、刘氏家庙、上官周古居、罗家进士第等大量的历史遗存，一路走一路停，你的内心也会渐渐地丰盈起来。长汀古城的中心地带氤氲着浓到化不开的文化气韵， 有人曾在游记里评论过长汀，有历史的地方纵使繁华落尽依旧神韵不减。从长汀人的身上你能看到他们对家乡的自豪和热爱，这应该也就是文化代代相传的力量。汀州市院是明清科举应试秀才的场所，院内两棵松柏源自唐朝，参天繁茂蔚为奇观。如今科举功名早已远去，浓荫下也许大家更愿摆开一张茶桌听君一席谈。在长汀有着看不尽的自然风光，而你只需漫步其中享受时光流逝。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曾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你能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都不懂。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一念成了佛，一念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关我到底爱不爱你？

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等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风、哦哦、窗外那片蔚蓝的海把夏天留了下来，九月的天空像白日梦一样无忧、哦、空气流动温柔轻抚我的脸孔，就让烈日蒸发多一沉重，放得快活，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跟着爱的感觉走，新的生活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 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笑，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挂成了一襟晚照。苍生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 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 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顶呱呱8月25日9周年庆震撼来袭，9元全程办理注册新公司，9.9元全月会计代理，再送9个月专属法律顾问，注册商标立送名片设计。更多活动尽在825顶呱呱9周年庆，热线52514个052514个0，上网搜索顶呱呱。 Club D Run 10年辉煌不凡，闪耀工体夜生活，前沿的电子流行乐，释放你心中的狂野，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地址：工体西路8号，电话010-6500-8888。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疯的想的念的不满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了你做过的傻发困了你爱的音也听了我等着你当成了摆设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男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换到的